对于陈果的吐槽，星星诸位一笑置之。得奖固然高兴，但此时的星星战队还没到可以高兴的时候。备战季后赛，他们要做的事儿还挺多，尤其是对新装备的适应。伪银装40件。最后这一周，星星技术部加工加点，赶在38轮比赛结束后完成了手头的最后4件银装，开始将星星的伪银装数量堆砌到了40件。相比起正经银装，伪银装更像是一次性用品，暂时缓解星星装备方面的不足，但没有可持续发展的空间。如此的耗费让陈国挺心疼的，不过他也清楚，以星星的状况，不使用些非常手段，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提升这种硬件水平。其他战队都是数年的积累，星星再能干，也不可能在这短短一两年里就达到豪门水准，所以他们只能用这种看起来有些短视的法子。好在这些消耗触及到的最珍贵材料并不多，总算也没有和星星的正经银装开发有所冲突。而唯一一件正经提升到80级的装备，千机伞，装备需要等级减5，这一属性终于是被成功的做了出来，而且是分布在了千机伞的每一种形态上，而每一种形态的基本属性明显已经超越75级银装一个档次，附加属性也小有提升，而千机伞的状态在50级成型时拥有盾、战矛、步枪、太刀、战镰、法杖、忍刀、东方棍、骑士剑这9种形态，同时具备机械师的机械箱功能。在之后的提升，在形态变化上都延续着这种变化特征，直至这一次，在从70级直接跳成80级的过程中，关荣飞成功再给千机伞添加了新的变化形态。在东方棍的拆解形态基础上，千机伞可以再变暗夜系的双剑，支撑伞面的伞骨可以拆卸，而后装备于手腕，成为格斗系的爪类武器。伞面收起，呈扇面横切开，列于伞柄之上，形状古怪，看似巨斧，但实实上却是剑系的大剑。以上3种形态，再加千机伞旧有的9种，共计12种形态。关荣飞确实是装备研究方面的天才型人物，千机伞他没有原封不动地照搬开发者的思路，因为他看得出开发者的思路是止于50级的，50级之后又有了什么新材料，游戏又有了什么新属性，这些开发者恐怕并不了解，而关荣飞就大胆地在旧有思路中添加了新东西，将千机伞提升至了更高的程度。以使用初阶技能为目的的话，事实上千机伞只要分别拥有6个职业系的6种武器形态就足够了，不过多种变化形态就会多几种表现形式，可以更加丰富伞人这一职业变化繁多的战斗，而且目前千机伞在不同形态上打不同技能的使用方法，多3种意味着多了3个非转职非觉醒的该职业系的技能。最终12种形态，剑系2种，枪系1种，格斗系2种，圣职系3种，法系2种，暗夜系2种，分布的倒也算是平均。包括叶修在内的所有人都在抓紧时间适应这些新装备。电竞之家的记者常先这些天没事就打个电话，时不时还跑来星星网吧遛弯，毕竟是记者，搜集信息情报是他的主要工作，虽然知道这种时候没有战队喜欢被打搅，常先却也只能硬着头皮努力希望套点什么东西出来。不过来了多次，除了老板陈果，常先就没见过其他人。一路战队直接遇到的就是老板，从这一点上真将星星的新队属性暴露得一览无余。没有哪支队伍的老板像星星的陈果这样仿佛一个前台一般， 比战队的任何一名选手都容易见到。其他跑战队的记者若是遇到这种情况，恐怕都要高兴死了。但星星偏偏是个例外。常仙这天又鬼鬼祟祟地溜来星星，结果进门就见陈果笑阴阴地看着他，只能是一脸无奈和苦笑了。 陈姐，怎么见我不开心吗？ 陈果说道。和媒体打交道，他也是刚刚在学习的。不过他最常打交道的记者常仙碰巧也是个入行不久的新人，厚道老实远不如一些老记者那么刁钻，陈果应付他倒一直是绰绰有余的。 没有没有， 常仙连忙应声。他哪敢得罪陈果呀，虽然像个前台一样一来就能见到，但人真是老板，这点是货真价实的。 陈姐，你看我都来这么多趟了，你就给点内幕消息呗。 常仙完全是哀求状。 真没啥内幕，就是不想被人打扰，封闭苦穴，努力争冠呗。 陈果乐呵呵地说着。这话常仙听了好多次了，但他不能信。虽然还是个业内新人，但跑这几年常仙察言观色的本事可以练出来不少。再加上陈果根本就不是一个喜欢藏着心事的人，就看他对常仙说这话时那欢快的模样，我有内幕但我就不说的内涵完全就是写在脸上的。 哎呀，陈姐，能不能让我见见叶哥他们，问问他们对第一轮对阵的看法呀？ 常仙快哭了。别看陈果是有把内幕这种事直接写在脸上，但他就是不说，常仙一点办法没有。人分明就是在享受这种我有秘密但我就不说的快感啊。 他们真的挺忙的，等过几天吧。 陈果这时又认真严肃地答复着。 那陈姐，你怎么看第一轮呢？ 常仙无奈，只好拿陈果将就了。是的，将就。换是其他战队，能采访到一次战队的真正老板，那是多么不容易啊。但在星星，这就是将就，因为见陈国太容易了。常仙只是在路口的大排档吃炒面的时候，就遇到过陈国不知道多少次了。大家熟得跟一家人似的，一点神秘感都没有。所以常仙也清楚，陈国这老板有些特殊，有时感觉他根本就是一个名分上的存在。星星战队的太多事儿，基本都不是他这个老板拍板做主的。当然，从星星在联盟的注册资料，以及以星星俱乐部为名的工商注册资料上，陈果确实都是货真价实的星星拥有者，最大的老板。这个老板吧，有些傀儡性质，但是他又是兴高采烈、心甘情愿地当着傀儡。真要让常仙拿句话来概括的话，他只能说三个字，真爱粉儿。是的，真爱粉儿。比起家世解散后跳出来将家世接手的那个明前绿的太子爷夏仲天，看着要真爱多了。夏仲天对新家世的掌控力可比陈果要强多了，而且也像个正经俱乐部的老板一样。常仙作为驻 H 市的记者站，当然也有跑过现在的家事。对陈果这种老板，常仙真不知该怎么说了。当朋友当然是很好的，而且也很赏心悦目，可是当采访对象吧，这么犀利的一个身份，采访价值却有限的紧，常仙想想都觉得闹心。自己没事就见星星老板，但却一点星星的备战内幕都挖不到，这说出去都是笑话吧。 第一轮啊，击败蓝雨呗，那还用说？ 陈国说道。常仙泪流满面，真没营养啊，早都料到了，所以他连录音笔都懒得开了。 有什么针对性的战术安排吗？那可是秘密，不能说。 秘密什么呀？你是不知道吧？ 昌贤继续哭。 魏老大会在和蓝宇的比赛出场吗？他可是和蓝宇有很大渊源的呀。 这个要看技战术方面的需求了，我们不会为了制造看点特意安排什么对阵。 我去，说的像模像样的，这话是哪个教的吧？ 长仙下意识的左右看了看，仿佛在这个网吧里会有人对长仙传音入密似的。 哎，小长，你先坐啊，我出去买点东西。 长仙无奈的点着头。看吧，这就是星星的老板，多么的日常啊。长仙望着陈果出了网吧，然后随便进了路边的一家烟酒商店，不大会儿后拿了一条烟出来。原来是给叶修和魏琛买烟啊。长仙对星星太熟了，一下子就判断出了因果。 小长，你再接着坐会儿，我把东西拿上去啊。 陈果回来了，对长仙晃了一下手里的烟，就又上楼去了。 太熟了， 长仙继续哭着，这已经熟得不拿自己当外人了。这种关系长仙本以为是很好的，能和一支战队混得这么熟，这对一个随队记者来说肯定很便利啊。可是现在长仙知道他混得有些熟过头了，熟到现在再追问星星的备战细节他都有些不好意思了，觉得有些对不住朋友了。 哎呀，自己呀，没有掌握好工作交际的尺度啊。 长仙现在明白这道理已经迟了，半晌后看到陈果下来，就当着长仙的面一边翻着网吧这段时间的流水账簿，一边和长仙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。星星老板认为常规赛所有奖项都应该是星星的，这是长仙从聊天听到的信息。但是这他能写吗？能吗？能吗？人这是把他当朋友，一种私下的玩笑式的吐槽啊，这当然不能写出去了。该怎么办呢？ 电子竞技周报就要出荣耀季后赛的特刊了，开赛前这一期就是要各队的备战情况，自己这边怎么交有关星星的稿件啊？